但这些城市当中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很有意思的去处和非常有意思的也代表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些故事。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主创编辑之一王若凡，欢迎一下若凡。 大家好，我是若凡，是我们杜蒙阅图这套书的编辑之一。 第二位呢是这本书的营销编辑薛东，欢迎一下薛东。 大家好，我是这本书的营销编辑薛东，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套书的创作故事。 说到了这一套书叫杜蒙阅图，刚刚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因为它是阅读和旅途相互结合的一本书。而且这套书我看到的资料显示，其实之前它真正的版本是在欧洲首先出版的。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想到引进到中国来的呢？若凡。 那就是我们这套书可能对中国的朋友来说大家还会觉得有些陌生。其实但这套书已经在德国已经畅销了25年了，它是一个风靡了整个欧洲的一套旅行指南，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是第一的。我们北京出版社之前跟德国的梅尔杜蒙，也就是出版这套书的德方公司有过联系，然后当时德方的公司觉得我们出版集团非常的热情，非常想要来做这套书，最后就把他们这套拳头产品给了我们来做。然后这套书之前说实话我在欧洲有留学过一年的时间，然后我在德国也去玩过，的确是见过有人拿着这套书的，而且有一次在那个故宫，然后我也看到几个德国人拿着德版的中国这本书，所以来说这套书其实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这套书是2年之前然后引进过来的，这一共筹备了有2年多的时间才终于做出了这30本。这30本是我们第一批的图书，后面还会不停的有更多的国家和目的地加入到这个套系中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应该说这套书是集合了全球的旅行达人，他们把他们曾经在旅途当中非常有趣的故事和他们发现的一些非常新鲜有趣的一些景点通过这本书告诉了更多的人。这本书呢曾经在欧洲出版之后呢被译成了8种语言，全球销量也超过了1亿册。通过这个销量大家可以感受到哈，这真的可以做到人手一本的这样一本旅途的小指南。我们再问问薛东吧。薛东当时看到这套书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或者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是这样啊，因为这套书呢，然后第一次就是面试然后去卖的话是在那个今年8月份的上海书展，然后因为这个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引进过杜蒙阅图的另外一个套系，然后它叫做轻松游，当时在上海书展的时候，然后就有很多读者然后就来到我们出版集团的这个摊位上来问我们去要，就是有没有问我们杜蒙阅图有没有出新书，然后我们就把这套书推荐给他们。第一，这套书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里头有这套书全部都是彩印的。然后第二呢，然后他们就是没有见过像这么小开本的书，然后他们以前都会觉得就拿那种旅行攻略书，然后都非常的沉重，然后所以就是看到这种书，然后就女孩子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 像一本小手账。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还有很多人，然后第一天来了，然后我们的书没有到全，然后就第二天，然后他们会继续来，然后就想要集成全套，因为这套书的颜色也是非常 绚丽， 对，非常绚丽的，所以就如果你集成一整套的话，然后就看起来还挺好看的。而且这里头除了有攻略的话，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关于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如果你要是哪怕你没有去过这个国家，然后就想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的话，然后你看这种书然后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到哈，这套书我手里拿的东京它是宝蓝色的，然后美国是大海一样的蓝色，瑞士呢是红色，还有罗马尼亚是玫红色，希腊也是宝蓝色，它每一套书的颜色都不大一样，意大利是绿色，也代表了可能是作者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地区这个城市他的一种心理的印象。虽然这本书很小，但它覆盖的内容是非常的多，这里边其实包含了很多不同的 类别和领域，若凡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套书里面不仅是有那个旅行的攻略，当然旅行的攻略是占最大部分的，我们这里面还设计了很多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我要去，我手里拿的这本冰岛，我想去冰岛，那首先我是要对冰岛有个大致的印象的。冰岛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我们在最前面就有一个欢迎这一章节，这一章节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冰岛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一些最初的印象。然后我们这本书里面有个 insider tips， 这个是当地的当地的作者，也就是德方那边，就是原版书里面他原书的作者，这些作者他都是旅居目的地多年的一些旅行的达人，他们会以一个当地人的视角来跟游客推荐一些当地最著名、最有意思的旅行景点，还有一些最具特色的食宿建议，这些的话都会在当地锦囊这一板块里面呈现。然后这个当地锦囊也会在全文中都有标识，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能够翻阅到。然后下面的话还会有一些我们全书里面都有一些指向符号，然后有一些小圆圈呀、五角星啊，还有标黄的，这个在前面的话会有那个图例，大家能够看到，这都是一些作者推荐的特别有特色的，包括是可以免费游玩的呀，这样的一些景点，还有一些当地比较有名的，然后比较具有本土特色的一些景点，包括下雨天或者是炎热的天气，这种时候应该去哪里玩，还有一些放松休闲的一些景点，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体验这一板块来找到的。后边还会给大家介绍很多美食购物这一方面，就是攻略小 tip， 一些比较实用的指南。再接下来就是整本书的主要的就是攻略的部分了，然后会根据不同的国家或目的地，会把它们划分成不同的板块来介绍。 大家也很好奇哈，这一套书到底原著里边它是包含多少个国家和城市？那这次我们出版的这30本是哪些国家和城市呢？ 我们这一套书的话，它德国的原版已经有260多本了。现在我们已经引进和出版了的目的地包括国家和城市有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东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波兰、迪拜、丹麦、新西兰、捷克、罗马尼亚、卢森堡、瑞士、菲律宾、奥地利、西班牙、罗马、威尼斯、布拉格、苏格兰、南非、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冰岛、英国、埃及、越南。 其实说它的版图还是挺大的，而且是包含了各大洲主要的国家旅游景区，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但是很多朋友也会很好奇，那这套书跟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书店里的一些旅游攻略有怎样的不同之处和特色呢？ 刚刚在之前的时候薛东也已经提到过了，说我们这套书非常的小巧轻便，这就是我们当初看到这套书就非常喜欢它的原因。因为有一些市场上有一些攻略图书，我们在之前也调研过，都是非常大部头的书，它虽然特别的详细，但是很难带着它出行。就我看好多人都会把那些非常大的书然后把它们撕开然后装在包里，这样带出去比较方便。但我们这套书就非常的小巧，装在口袋里都可以，我们试过可以装在牛仔裤的口袋里面。之前这套书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法国勃朗峰环勃朗峰徒步，然后当时我拿了一本法国，想要在这个徒步结束后去顺便去法国玩一下，但是可能当时没有安排好时间，没有时间去。不过在整个徒步的过程中，这本书都一直装在我的登山包里，我就背着它就是爬山啊徒步啊，走了好久，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也丝毫都不觉得累，路上还能随手拿出来翻阅然后看一下。所以说这个便携性是我们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卖点。这也是跟其他的书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便携之外，这里边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内容，也是很多网友 都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些指南，比如说哈，这个除了美食购物、衣食住行之外，还有户外活动，带着孩子该怎样旅行，每个月的节庆与活动，包括还有实用的信息，教你当地话啊，还有一些禁忌的事项哈，因为风土人情不同，自然它会有一些入乡随俗的讲究，那这本书当中都会体现。因为刚刚若凡特别为我们介绍到了，到底这三十本书都包含了哪些国家和哪些著名的城市，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好奇啊，到底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内容，它跟之前我们在其他的旅行攻略当中所看到的有怎样的不同之处？所以接下来我还是先为大家来朗读几个城市的攻略吧。我手里拿到的这本是宝蓝色的东京。说到东京，我相信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繁华啊，比如说经常会去买东西，还有呢就是这个城市也有着古香古色的现代时尚气息，这两种气息的相互碰撞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动感，既有大城市的那种喧嚣，同时也有小城市的那种可爱，还有就是日本的这种时尚的潮流。所以接下来还是为大家来朗读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叫做欢迎来到东京。动感可爱，大都市小村庄，激动人心，闭塞开放，异国情调，死板生机勃勃，请用您的火眼金睛去发现东京的这些标签，哪怕只找到一个，或者您可以添加新的标签，然后用东京市点点点的这样的句式表达出来，为日本最大的城市做一个真实的陈述。东京就是这样一个有无数面孔的城市，可能没有人会只用一个词去形容它。这里的世界上最大的鱼市有自己的生物钟，从早上五点开始就熙熙攘攘，数百头硕大的金枪鱼在现场被拍卖。在购物中心，每到十一点以后，时尚达人纷纷前往商场，在时髦的电子产品商店里寻觅。在歌舞伎厅和能乐剧院，古老的日本传统文化被沿袭下来。在竞技场可以看到相扑表演。黄昏时分，您可以从摩天大楼的观景台鸟瞰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这个大都市无休止的扩张，火山锥顶在视野中变得清晰。在这座城市，您永远不会觉得无聊。游历东京是一次冒险，是过去和未来之间一段迷人的旅程。如果您想快速的、有效的了解这个充满活力并且随时处于变化之中的大都市，推荐您乘东京电车环线山手线。通过这条东京最重要的电车环线，能轻易到达东京的大部分景点。乘车绕东京一圈的时间只有60分钟，但是如果您想细细打量这座城市，花费的时间就取决于您探索发现的精神和耐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早出门，因为早上正值上班高峰期，尤其是7:30到10:00，东京的电车上总是人满为患。在歌舞伎厅和能乐剧院还能看到旧时日本的影子。上百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改变。1600年，在官员战役中，德川家康击败了他的对手，并于1603年成为征夷大将军，并在江户开设幕府。早已失去权力和影响力的天皇继续留在京都，从此日本的政治中心正式转移到了江户。这个小渔村开始向大都市转变。从1634年起，每隔一年，大名们就要被迫来到江户拜见将军，他们的家人必须作为人质留在江户。将军的住所上首在城堡的南面和西面，在北面和东面即下町，住的是普通百姓。军队纪律和规则逐渐在这里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也开始蓬勃发展。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德川幕府的力量衰落，在江户前面的海湾上，美军海军准将佩里指挥着一艘艘的黑船在海湾盘踞，渴望占据这片在200多年历史中分崩离析的土地。随着明治天皇在1867年加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最后一个幕府将军的权力被剥夺， 江户成为了现在天皇定居的东京，即东方的京都。明治时代的基础改革为日本工业化的加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再说回山手线，从上野到东京火车站只有几站，这是大都会繁华的中央车站，这里是商业中心，靠近丸之内，空气里海洋的味道通过微微敞开的火车门渗透进来。东京是一个港口城市，但是人们很容易忘记水路是它的命脉。在江户时代，城市规划者已经开始将首都融入东京湾。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小岛堡垒，通过连续的垃圾填埋，海湾边出现了大面积的陆地，其中一个岛屿叫做玉台场，将会成为未来的城市之星。但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泡沫破裂，所以很多建筑之间的大面积空地现在依然是免费的公园、长廊甚至沙滩。东京获得了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这引发了这里新一波的建筑浪潮。被称为是欧洲殿堂级旅行圣经的杜蒙阅图系列图书近日面世中文版，秉承做最好的旅游内容提供者的出版理念，杜蒙阅图系列图书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打造出一系列有温度有质感的旅行指南和攻略，在欧洲畅销了近30年，并被译成了8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了1亿册。它的外形设计小巧便捷，不仅可以做行前攻略，旅行过程中也可以随身携带。书中不仅涵盖了食、住、行、娱、购等旅行必备的信息，还有当地锦囊、独特体验之旅、禁忌事项等特色建议。更关键的是，它可以永不断电，永远在线，为旅行中的你保驾护航。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将通过旅行圣经杜蒙阅图带你看世界。除了东京之外，这30本书当中都是以这样的一些文体在描述着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要有请到这套书的营销编辑薛东为我们来朗读他所喜欢的这座城市的这本书当中的文字。 我现在给大家朗读的是这本捷克，然后这本捷克是黄色的，然后封面上是有一个宫殿型的那种建筑，然后这其实非常符合德国捷克的这个形象，因为捷克被称为是城堡之国嘛。然后这里头有一段呢是关于布拉格的一个介绍。布拉格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城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本书里是怎么来描述这个布拉格的。黄金布拉格，的确布拉格闪耀着光芒，不仅因为国家剧院镀金的屋顶，还因为它的经济实力。首都达到了充分的就业率，市区范围每年都在扩大，类似于英国和法国，捷克也是高度中心化的国家，政治管理和经济同时在布拉格运行。这里的人口总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20万，远超捷克总人口的10%。城市的运转并非毫无摩擦，城乡关系问题频繁出现，城里人无法摆脱傲慢自以为是的名声。政治上，大多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布拉格城市居民也和相对保守的乡村居民出现了差异，这一点在潮流和时尚方面也可见一斑。创造者与革新者自然觉得在首都是最自在的。作为捷克唯一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布拉格在都市风格方面轻松地将其他大城市甩在后面，这种差距还会日益增大。接下来我想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国家，新西兰。虽然我一直没有去过，然后但是我是看到这书里的这段文字，对这个国家就非常非常的向往。 然后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年来，骑行是新西兰人民最喜爱的休闲运动之一，这里更多把它当作是一种运动，因为相较于节省时间和生态环保方面，骑行对强身健体的贡献更大，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经久不衰的运动风潮。骑行不仅锻炼了身体，也磨练了耐力和毅力。在新西兰几乎看不到一般的自行车，要么是线条流畅的公路自行车，要么是能翻山越岭的山地自行车。一到下班时间或者周末，在马路上或者自行车道上，常常能看到穿着紧身骑行套装、戴着专业头盔的人们骑着车飞驰而过。因此，在一个看起来没有人的地方休闲地横穿马路时，还得留点神。这一千年以来，人们陆续来到曾经荒无人烟的新西兰岛定居，最早是毛利人，接下来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主要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如今将近 75% 的新西兰人是欧洲人的后裔，不过这个比重在下降，因为近年来在新西兰的亚洲人口比重迅速增加，已经有超过 12% 的人口来自亚洲，这比来自太平洋圈的人口多了 65%。 由此可见，新西兰是各国文化的大熔炉。尽管长得有点丑，视力不好，还有点笨拙，鸡尾鸟却是新西兰最受保护的动物。世界上有五种鸟，既不会飞行，也没什么天敌，鸡尾鸟便是其中之一。虽然如今它已经没有灭绝的危险，但是仍被小心地保护着。蓝绿色的南央鸟，类似黑水鸡和脸盘酷似猫头鹰的好鹦鹉亦是如此。新西兰目前发现了的250多种鸟类中，有许多是只存在于新西兰的珍稀物种，如图伊鸟和啄羊鹦鹉。新西兰的14家国家公园总面积将近3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10%。除此之外，还有3座沿海的海洋公园，再加上自然保护区，总共有35%的国土面积处于保护之下。在这与世隔绝的大自然里，有长短不一、难度各异的步道，只欢迎徒步旅行者前来探索。不过他们除了足迹，什么也不能留下。如果想参观新西兰人的家，应该利用好待售房屋开放家庭参观日的机会。如果在房屋门口看见家庭开放日的牌子，也不必犹豫羞怯，因为对于这种主要安排在周六或周日的家庭开放日，大多数参观的人都只是抱着看看的心理，真正想买房的人寥寥无几。在过去几年，不动产市场价格飙升，导致人们负担不起一幢自己的房子。以收入状况为参照，有调查显示，奥克兰的房价甚至高于纽约。从古至今，新西兰的祖祖辈辈都认为应该有套自己的房子，首要目的是为了养老保障。而现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过得都很窘迫，因为能负担起出租房数量十分短缺。大多数新西兰人早就不效忠英国女王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坚信于此。不过新西兰依旧是以英国女王为首脑的英联邦国家成员之一，即使如此也不要怀疑，新西兰如今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新西兰本是自然的天堂，可惜环境破坏日复一日的上演，数不清的烟囱和老式汽车在污染着大气，在炎热的夏天浪费着珍贵的水资源的小花园、公园、草坪不计其数。建造房屋的时候安装一些绝热装置似乎是很奢侈的事情，要说服所有的新西兰人爱护环境，不要收获后在田地里焚烧残余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刚刚薛东为我们介绍了两个国家和城市，让他印象非常深刻，非常喜欢的。通过刚刚的语言，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本书当中讲到了很多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再请另外一位编辑若凡给我们朗读一下他喜欢的两座城市或两个国家里边的文字片段。 好的，就是前段时间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冰岛这个小国家大大火了一把，他 仅有30万的人口，比北京市的人口还少，但是它踢平了阿根廷。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冰岛不仅仅是足球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介绍另外几个冰岛的关键词。那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关键词是维京人。维京人曾经是一群粗犷野蛮的家伙，烧杀抢掠的名声一度传遍了当时整个世界。然而这样的人却不应该安在冰岛的维京人身上。最早的时候，他们都是挪威的自由农民，因不愿受哈拉鲁尔国王的统治，便打算撤离。在寻找合适聚居地的过程中，他们来到了冰岛。865年，弗洛基来到冰岛，定居在西北海岸。他将这座岛命名为冰岛，因为这座岛受浮冰所困。他们不得不在这里度过了两个寒冬。尽管有了这么一个听起来不太宜居的名字，这个岛国却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迅速流传开来。到874年的时候，已经陆续开辟出了更多聚居区。西部区因其优良的牧场和渔场条件，成为了宜居聚集区。在这里生活着许多富裕的农民和传奇人物。该地区还孕育了好几则最有名的萨迦传说：艾吉尔萨迦、拉克斯达拉萨迦、红胡子艾里克的故事也开端于此。因此，人们在这里能发现那么多萨迦英雄，冰岛维京人的踪迹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在刚刚提到的萨迦。冰岛萨迦产生于13世纪，主要讲述中世纪冰岛定居者的各种家庭故事，争吵、报仇、背叛、谋杀、爱情等等。简而言之，这些古典主义的主题都是萨迦故事的主要内容。萨迦是冰岛中世纪特有的文学形式，不仅展示了冰岛的文化瑰宝，还歌颂了英雄人物，例如冈纳、雪白的尼亚尔，或者强壮的格雷蒂尔。著名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将诗歌与韵律结合在一起，著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散文《艾达》，以吟唱诗体的形式给当时的诗人以启示。此外，还有《老艾达》，主要讲述北欧神话和英雄故事，从世界的产生到毁灭及诸神黄昏。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冰岛的动物。北极狐算是冰岛唯一的原生动物，其他动物都是人们在移居冰岛时带入的。夏天时，羊群扫荡整片土地，即使是最偏僻的角落，因为羊群会吃掉珍贵的草地植物。在过去20年里，冰岛人着力控制羊群的数量，已经减少了30万头，现在数量为45万头。冰岛野马举世闻名，是可以越野穿行的小型马种。此外，在岛的东部生存着约3000头野生驯鹿，它们是挪威人在18世纪引入的。除了各种各样的鱼类，冰岛周围海域也有很多海洋哺乳动物。在观鲸之旅中，不仅可以看到小须鲸和虎鲸，还能看到海豚。靠近海湾还能看到前来繁衍的港海豹和灰海豹。冰岛也是鸟类的天堂，成千上万的鸟类在陡峭的悬崖上筑巢。白翅斑海鸽、刀嘴海雀、唐鹅、雅海鸭以及北极海鹰等。内陆则是粉脚雁的天下。米湖周围有欧洲很少见的鸭子种类，如丑鸭和长尾鸭等。通常人们会看到大只的蓝黑色的渡鸭飞来飞去，有时候也是一只白海鸥或者是灰背鸯。 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出去旅游的时候嘛，总是有一些事情是你不能做的，比如说在日本的电车上你不能大声的说话，然后在泰国的时候你不能拿手去摸小孩子的头，或者是在伊朗这些中东国家的时候你不能用竖大拇指这个动作来表示称赞。那我现在手里拿的这本书是加拿大，每本书我们后面都有一个禁忌事项，那现在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加拿大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个不能做的事情是低估加拿大境内的距离，请不要低估加拿大的国土面积，特别是在北方省份，地图上一指宽的距离可能需要花费你一整天的时间。一个为期四周的旅行只够我们游览加拿大的一部分地区，如若不然，您的假期很有可能就只能在高速公路上度过了。第二个不能做的事情，违反国家公园的规则。每年参观国家公园的游客数目达3000万，他们无一例外都必须遵循相关的规则和规定，不能给动物投喂任何食物，不能折损任何嫩枝，严禁打猎，否则你甚至需要为一束野花支付高达500美元的罚款。三，不要粗心大意。虽然加拿大是一个治安很好的国度，但是您仍旧不能把小心抛之脑后，在加拿大也可能发生偷窃。此外，在停车场不要把您昂贵的相机放在车窗附近的显眼处，即使是在大都市也要尽量避免一个人去一些灯光昏暗的小巷。第四个不能做的事情是，如果您要在荒野进行一场徒步旅行，那么请一定要在行前留下相关讯息，不要不声不响的一个人前往。如果您要去杳无人迹的荒野进行一次为期一天、一周或者一个月的徒步旅行或翻舟计划，请留下一张写有您计划路线大致归程的时间的小纸条，把它放在独木舟租赁处、飞向该地丛林飞机上的驾驶员处，或者在国家公园的旅游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处。此外，加拿大皇家骑警也提供这类信息的纳收服务，如果您在旅途中发生不测，他们能在第一时间派出搜救队。当旅行结束，不要忘记告诉上述地点的工作人员，您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还有，不要忘记买境外疾病保险。作为一个外国游客，当您前往门诊处或者医院就医，一天的花费可能高达1000加元甚至更多。拥有一份一年的假期旅游保险，则只会花费您80到150元的人民币，这将为您提供一个安心的假期保障。 好，刚刚其实若凡特别为我们讲到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城市和国家，我们会感觉到这本书当中除了涵盖衣食住行、娱乐购物等旅游必备的信息之外呢，还有很多当地的锦囊，包括一些独特的体验之旅，还有禁忌事项等等非常有意思的特色注意事项。所以这本书也是被称为永不断电、永远在线，为旅途中的你保驾护航的一本小指南。刚刚说到的都是这本书的特色，那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想问两位，这本书是已经在欧洲畅销了20多年，也被翻译成很多的版本啊，然后在全世界畅销。其实一个国家的城市它是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比如北京可能在10年前的面貌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这本书每一年会有一个更新吗？或者它的旅游景点怎么样能够保证是实时的而不是过时的？ 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为了保持我们上面的信息能够实时的更新，这套书的话是每2年进行一次版本的更新的，所以说基本上能够涵盖所有的那种已经更新过的信息资料。然后因为我们这本书是德国人写的嘛，可能里面有一些是跟我们中国人的旅行习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为了加强这本书的本土化程度，然后我们在做书的过程中也邀请了很多中国的旅行达人，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在这个目的地旅居1年以上的这么一些作者，让他们给我们撰写一些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就比较符合中国人旅行习惯的一些指南。然后这个我们在更新的过程中也会请这些中国作者来给我们更新 更新这些信息，所以这样来保证我们这个书能够有一个时效性。 嗯，而这本书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它的实时导航系统。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拿手机，如果充电宝没电了，手机没电了，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你可能不知道该去哪儿了。但是这本书它里边有一个指南，这个指南是特别翻译成中文的，这个指南是一张地图折叠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比如说东京的，我们打开看，非常大的一张地图，它涵盖了东京这座城市每一个小的街巷，而且是用中文和英文拼写的，是吧？这里边也有一些日语的，就是一些地名的意思，所以日本人如果你要再去问路的时候看一下，就大概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了。这张地图看起来很小，但是一打开是很大的，是吧？ 是， 嗯， 这个地图的话也是我们这个书的一个特色。然后这个图是其实是德国的原版的地图。大家都知道德国人是非常严谨的，而且这个德国的梅尔杜蒙公司他们最初就是做地图来起家的，所以说他们这个地图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确、非常精准、非常详细的一个地图。我们在做这个地图的时候其实是保留了它的原文的，也就是说您拿到的那本是日本的地图嘛，上面可能有日语，然后也可能有罗马音，日本的罗马音。然后我这边这本新西兰的地图上面就是英语。然后这样没有把它们全部都翻译成中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游客在去当地旅行的时候你方便指认。可能你不会说当地的语言，但是你只要指一下地图这个地方，大家当地人也能看懂，就能给你指路了。这是我们保留这个原版地图的这么一个原因啊。说到这个地图，然后我作为一个编辑，我就在这里想要吐槽一下，就为了这个地图真的是费了我们特别特别多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就引进过来的书，可能它这个地图它这个划分的这个标准跟我们中国要求的不太一样，所以有地图的这种书我们在做之前都要送去审核。然后我们这书有好多本的地图审核都没有通过，就是因为他们很多细节上面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我们一遍一遍的改，然后加班加了一个多星期，然后现在是终于把这第一批30本书所有的地图都是符合就是要求的地图了。所以说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痛苦，也希望这个地图能够真的很实用，能给大家带来旅途中真正便利的帮助。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现在手机导航这么方便，然后为什么我要去看这个纸质的地图，这么多地名还挺难找的。其实我在这里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旅行经验，就是电子导航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很有可能会失灵。就像刚刚一丹说的那样，就我们这个地图是永远不断电源在线的。我就想起几年前的时候我去阿姆斯特丹旅行，那个时候飞机晚点了大概有个3个小时这样，所以我到达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然后我以为我的手机是网络是可以用的，但是落了地我才发现这个网络根本不能用，而且手机电量也很快不足了。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那个 Tourist Information 去领了一张当地的地图，是顺着这个地图上面找到了我住宿的那个街道。然后当时是在寒风中摸索了2个小时，都已经到了凌晨一点了我才找到。我当时都不敢想，如果没有这张地图，我可能就只能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过夜了，那么大的风。所以说我觉得是有一张地图来说，对于我们旅行者来说是有备无患的，因为关键的时刻你可能真的用得到它。 说到了这个地图，不得不说哈，这一套书它其实有很多的小宝贝或者是小惊喜。比如说在这本书这本小册子最后一页，它会留1到2页的空白，像笔记的感觉的这个空页。这个空页呢其实是让你去写一些难忘的经历，就像一本小手账似的。 对对对，这个页数是我们特意留在后面的，可能如果大家在旅行的途中有一些想要记录下的心得体会或者是感想，留下一些回忆的话，就可以记录在这里。然后我们这套书还有一个同名的手账，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可能今年年底就能面世了，是一本非常精美的手账。 刚才那个若凡也提到是说我们这本书为了让它更好的汉化，然后我们每本书都会 配一个中国作者。中国作者呢都是在国外旅居很多年的。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捷克的作者，然后他叫孙凯迪。然后他在做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在欧洲留学的。在欧洲留学期间呢，他一个人走过了55个国家，穷游东南亚，独闯印度，浪迹北非。现在他已经回国了，然后是在携程旅行，然后做旅行达人。然后我们这本新西兰的作者呢也很厉害，然后他是 Cinderella 楠楠，他是一个环球旅行博主，是马蜂窝的风手作者，穷游的精华作者。在之前呢他已经旅拍行走过42个国家和地区，然后他的游记也是创造过10万家的旅行游记吧。然后我们也是费了很多很大的力气，然后来找到他们，来丰富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因为做这套书呢，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筹备一个中国的作者库，现在这个作者库里已经有将近100人了。但是我们现在继续要出几个海岛的国家呢，现在依然也是在招募中国作者。如果有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旅行达人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对，然后加入到我们作者库里，然后丰富我们的这个内容， 一起来搞点事情。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本书不只是有30册，可能未来会有更多 的 不同国家的，还有也许是很多小众的，我们之前没去过的或不了解的一些城市和国家的地图和攻略，跟我们见面。而且这些不一定是原版杜蒙的他们的团队来做，也许是我们自己来做的。 是，我们是把他们的书引进，然后再做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其实每一位喜欢旅行的朋友，当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拿着它不仅是一种惊喜，而且带到当地去你会有很多更加惊喜的事情发生。薛东可以跟我们聊聊，就你当时有没有拿着这本书这一套书然后去到一些国家旅行？ 其实是有的。就是当时我们这本捷克出来的时候，正好然后我是去德国旅行。去德国的时候我就想去布拉格去看一下，因为一直很喜欢这个城市，然后我就拿着我们这本捷克就去了。当时也是在这本书上看到了一个，就是每天晚上在那个布拉格那条河，具体什么名字我忘了，然后有一个游轮观夜景的票，然后我们就根据这本书上的一个信息，然后我就订了票。订完票之后我们上了船，然后我就很惊奇的发现，就是我旁边另一桌然后是一群欧洲的爷爷奶奶，然后他手里也拿了一本书，然后是跟我这本捷克一模一样，然后不管是从排版还是什么都非常的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是中文版，然后他的是欧洲版。然后那一刻然后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神奇，就好像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就是因为这一本书，可能在这本书上看到了相同的信息，然后就很神奇的就产生了一个交集。当时很想跟那个老爷爷去合个影，然后但是老爷爷比较害羞，然后就没有合。但是也会觉得是非常神奇吧，就觉得这样一本书 让你跟陌生人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连接。 对，就好神奇。 或者也许拿这本书还会遇到很多不期而遇的邂逅。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本书还是很有趣，而且它的图配的也特别多，都是当地的旅行者拍摄的一些图。按图索骥，其实可以去找到更有意思更好玩的地方。我们也很期待哈，这套书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如果你有假期去休息的时候，去国外旅行的时候带上这套书，其实就等于带上了一个活地图。这里边刚刚说到了哈，这个有美景美食，然后有这个禁忌，还有各种各样的攻略，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是它里边也有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常识。比如说如果你在当地吃东西吃不好了，遇到一些头痛脑热或者是拉肚子的情况，到底该去哪里就医，那么就医的这个词该怎么写叫什么，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这个买药的地方，这里边都会给你体现出来。很有意思的一本攻略，也期待大家能够跟着这本攻略一起将诗和远方实践在我们的脚下。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读书当中去旅行，应该说是身体和心灵一直在路上。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一丹。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朗读杜蒙阅途系列的冰岛其中的一个篇章，带大家一起来感受这样一个充满对比惊喜和秘密的国家。 这个拥有原始火山景观的国度，让人仿佛置身于世界起源的原始时代。部分地区的地壳非常薄，因地热能而产生的咆哮翻滚的蒸汽喷涌而出，把地球火热的内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如此壮观的景象却是非常陌生和充满威胁的，以致蒸汽洞被当作恶魔的玩具以及通向地狱的入口。直到21世纪，冰岛人才对此做出科学解释，并对这些自然资源加以利用，将熔岩用作建筑材料，利用地热能发电，并且用热水温暖房子和游泳池。冰岛人已学会了完美的利用火山，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他最大的财富，是在这里生活的 33.3 万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除了无数由冰川河流产生的水能和作为火山岛而拥有的地热能之外，渔业也是冰岛的国民支柱产业。人们在200海里的专属海域艰辛作业的同时，也会注意定时休渔，防止过度捕鱼。冰岛风景的多样性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到访。南部有大片的畜牧草原延伸至广袤的黑沙滩，白色的浪花随着海浪翻滚，不远处就是巨大的冰川，黑色的沙滩如舌头般延伸至大海。东部则是绵延陡峭的玄武岩熔岩高原，幽深的峡湾和狭长的高山山谷则沁入高原内，北部有辽阔的山谷和冰岛最长的峡湾埃亚峡湾。冰岛的西北部以峡湾地貌而闻名，这里不适宜人类居住，艰苦的冬季到来时，这里经常会发生雪崩，高山上是一片广阔的熔岩沙漠，宛若渺无人烟的月球景观，随处可见陡峭的山岭和岩石，此外还有上百处瀑布，隐蔽的或是发出雷鸣般声响的，有力的或是壮观的，有些有着历史故事，而有些则刚刚形成。也许你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所以一切都在这个与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近邻的国度中交融共生。冰岛人深深地热爱着岛上令人着迷又给他们带来深远影响的自然环境。冰岛人认为他们真正的祖先是维京人，当时维京人为了脱离挪威国王的统治而历尽千辛万苦从挪威前往冰岛定居，然而第一次的尝试是失败的，土地太贫瘠并且太过寒冷。挪威人佛洛基于865年从西北部登陆，因其寒冷的气候为其取名为冰冻的土地，并只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冬天。然而十年后不断有人定居冰岛，随后冰岛在300多年内开启了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现如今冰岛人称那个时代为黄金时期，当时许多定居故事在冰岛的国家文化瑰宝萨迦中被记录了下来，很多冰岛人非常自豪，通过萨迦还能阅读到原汁原味的来自中世纪的古老故事。冰岛是一个安静的国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想法，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海浪拍打着沙滩，瀑布沙沙作响，周围的鸟儿演奏出动人的乐章，盖希尔间歇泉和海克拉火山等地更是触动人心。冰岛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琼·莱夫斯正是从这些大自然的声音中得到灵感，谱写出一首首名曲。正如雷克雅未克的博物馆所展示的，冰岛的艺术也受到自然环境和历史的影响。冰岛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琼·莱夫斯克雅未克的博物馆所展示的，冰岛的艺术也受到自然环境和历史的影响。这里年轻而有活力的文化景观具有强烈的国际色彩，最为重要的是冰岛独有的自然景观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不断前来探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